72变。一天，孙悟空被儿子孙小圣缠上了。 爸爸，听人说您会72变。 悟空说，这不假，你爸爸样样都会变， 教教我吧。 悟空磨不过儿子，就教了他一招变数。猪八戒的儿子猪小能来找孙小圣，半路上撞到一棵树上，头撞得很疼，他生气了，是谁把树种在路当中？ 哈哈，变成树的小圣又变回来，是我爸爸教我变数的，他什么都会变。 小能发了呆，可他想了想，对小圣说， 你还变成树，等在这里。 说完赶忙跑回家去。 爸爸， 小能挺委屈地对着八戒喊， 人家小圣的爸爸教小圣变数，您什么也没教我。 这有啥稀奇，八戒安慰儿子说，你爸爸也会36变呢，我也教你一手。再说变成树的小圣正等得不耐烦，只见摇摇摆摆走来一头大象，伸开长鼻子就要拔树。 哎呀，爸爸呀， 小圣惊叫起来，大象忍不住笑出声，是小能的声音。小圣一心想赢，又去请教悟空变成一只小老鼠，要朝大象鼻孔里钻。小能也不服输，又从爸爸那儿学到新本事，变成一只猫来抓老鼠。为了对付猫，悟空又教儿子变老鹰，变这变那，比来比去，八戒的36变不够用了。 算了吧，孩子，咱不比了。 不，我要你再教我。 可是吵也没有用。小圣从悟空那儿学到了72变，但他只用了37变就赢了，还有35变没用上，赢的也没劲儿。他看见小能挺难受的，就说， 你拜我做师傅，我来教你72变吧。 可是小能赌气不要小圣教，怎么办呢？这事儿没难倒小圣，要教72变自己先变一变。小能愿意跟小圣学了，因为小圣变成了八戒叔叔的模样。